伤心的歌是越来越唱越多，是不是幸福的人没有几个？为什么真心的爱总换来无情的伤？难道爱情注定梦一场？为什么伤心的歌是越来越唱越多，是不是伤心的人越来越多？为什么爱情总是让人迷失方向，就像候鸟失去了天堂？就唱情歌，这心碎的折磨，这段感情没有结果，我却付出了太多，恨自己不能去想你，像你一样的洒脱。为什么伤心的歌是越来越唱越多，是不是幸福的人没有几个？为什么真心的爱总换来无情的伤？难道爱情注定梦一场？为什么伤心的歌是越来越唱越多，是不是伤心的人越来越多？为什么爱情总是让人迷失方向，就像候鸟失去了天堂，无路飞翔。是方向，就像候鸟失去了天堂。